钱。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最后的30秒钟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暗想，怎么才能分散司马懿的兵力呢？如何使得司马懿能够来个首尾难顾？我这个仗就好打了。就在这时，中军进来禀报，启禀丞相，费祎先生到。费祎这是从哪儿来呀？从成都来，干嘛来了？奉刘禅的旨意到岐山前军呢、啊，是问魏三军啊，来慰问来了。诸葛亮丞相这么一听啊，谁来了？费祎来了。哎呀，诸葛亮笑了，费祎来得好，赶快把他请进大帐。费祎在进帐之前呢，心里还很不安呢。为什么呢？因为在来的路上就听说了丞相啊率领全军渭桥一战，跟司马懿这一打呀，这仗没打好，损兵折将，丞相心里头很烦恼。多次兵出岐山呐、啊，从来还没打过这样的憋憋屈屈、窝窝囊囊的仗，也难怪丞相不高兴。费祎心想：我见着丞相，我怎么能够安慰他呢？使他能够高兴呢？丞相打了大半辈子仗了，应该知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费祎还在想这个呢，现在传他进帐。费祎进的大帐，给诸葛亮一施礼，偷眼这么一看呢，嗨，费祎心想，我想那一大堆呀、啊、都多余了，怎么回事呢？看丞相诸葛亮蛮高兴啊，精神也蛮好。费祎赶忙上前施礼，把来意说明。诸葛亮冲着费祎一笑啊，啊，文伟，你来得正好啊，如果回到成都之后，你回复陛下，让陛下不必挂念，我与三军将校都很好啊。不过文伟啊，我倒有一事想烦请你呀、啊、给我去办一办，不过你得跑点路啊。哎呀，费祎一听，丞相您可真是太谦了，怎么只要您御下，什么路我也得跑啊，近路远路千山万水我也应该去，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这才把渭桥一战的事情跟费祎这么一说，说现在啊，我想了半天了，想出一个办法来，必须要牵制司马懿，使其首尾难相顾。要达到这个目的得怎么办呢？得必须呀、啊，请东吴助我一臂之力。我想写一封信，派个人到东吴去游说孙权出兵。曹魏你不是势力大吗？我分头打你， 首尾夹攻，使你是两下难顾啊，这不就把他的精力给他分散了吗？要不然司马懿集中兵力，他全都把这个力量用到岐山这儿，所以这个仗打的就是很困难。诸葛亮刚才在帐中啊，已经想到了这个事情，不过呢，诸葛丞相很为难。为难什么呀？就是现在全军之中自己身边左右的这些文武战将，哎，很不容易挑选这么一个人才能出使东吴的。当然你要是出使东吴，就得去游说，那一定得选这么一位舌辩之士，能说会道的。但是你光凭能说会道啊，不一定能把这事儿说好说成，尤其是说这个孙权，那现在也是吴国一国之主啊，就凭你去一说三言五语就行了。诸葛亮最了解孙权，这个事情呢，诸葛丞相心想应该我亲自跑一趟，但是不行喽，今日之诸葛丞相非昔日刚刚出山的孔明了，现在诸葛丞相肩上的担子多重，国家的大计，刘家的霸业，全军的军机大事，他怎么能脱得开身呢？让别人去，诸葛亮还真有点不放心，所以刚才中军一报说费祎来了，诸葛亮特别高兴，高兴的就是费祎来得太巧了，这个事情要交给费祎去办，他准能给我办成。这费祎不但很有才学，而且呢，他具备了外交才能，特别能讲，办事还非常认真，诸葛亮对他呀特别信赖。那么现在跟费祎这一说，你去趟江东给我送封信，费祎马上就明白了，这是丞相要请江东吴主孙权出兵。丞相您请放宽心吧，我一定说的孙权，点拨人马兵发中原，如果我要说不成他，我不回来见您。诸葛亮一听，那很好啊，不知文伟何时动身，我现在就走。费祎呀，嗨，太了解诸葛丞相了，诸葛丞相的心情他完全知道。现在丞相你看坐在这会儿啊，手摇着大扇品着茶，看这个外表是非常之平静安详，哎，心里头特别急呀，恨不得呀攻占司马懿是一战成功啊，我还哪能耽搁呀。这几句话正中诸葛丞相的下怀，哎，你马上动身，那我也就不留你了，回来你再歇着吧。诸葛亮提笔给孙权写下一封书信，告诉费祎，这封信虽然写清楚了，但是你还要进一步把话说明白，我在军中候你的佳音。丞相放心，费祎离开了西蜀大营，打马扬鞭奔江东啊，直到建业来见孙权，来得真快。对了，军情紧急，耽误能行吗？来到建业，人家早就知道了，说西蜀汉丞相诸葛亮派使臣费祎到江东来了，好多人把费祎啊给接进了驿馆，先让他休息，说是我家主上孙权正在领文武议事。孙权呢，和满朝文武正在商量事儿呢，商量什么事儿？这正像诸葛亮断定的那样，诸葛亮不是跟刘禅说过吗？咱们在西蜀国中修士养农，那曹魏和江东啊都没闲着，一点没出诸葛丞相所料，孙权呢也在朝天商量合计呢。他合计什么呀？他也想北伐中原，但是他估计了一下自己这个力量和人家曹魏比呀，不行，差一块。但是孙权呢还有点不服，他不服什么？难道说我的这个力量还远不如西蜀吗？现在蜀魏吴三国呀， 属西蜀国小，力量微薄，但是人家汉丞相诸葛亮亲领人马五出祁山，多次和司马懿较量，有时把司马懿啊杀得大败。哦，孙权都知道啊？当然知道啊。三国时期啊，蜀魏吴各自有各自的情报机关呢、啊、所以孙权呢、啊、不得服气，人家西蜀都有这么大的气势，不管怎么说我江东还和西蜀连着盟呢，那么合着我就看人家西蜀军屡次出战战曹魏啊，特别是这回探报早就报来了，诸葛亮六出祁山，亲统雄兵34万，又在魏滨跟司马懿把战场摆开了。咱们怎么办呢？孙权呢问他手下的这些大臣，他手下的文武都纷纷给他出主意，有的说陛下我看呢、啊、你应该出兵，也有的说陛下最好别出兵，咱们还是干脆给他来个坐山观虎斗吧。哎，就在这时费祎来了，近臣来启奏说是诸葛亮派来了使臣费祎要见驾。哦，孙权一听，我知道这个人呢，费祎费文伟，官拜西蜀国的侍中，称得起是西蜀重臣呢、啊、诸葛亮把他打发来了，肯定是有大事啊。孙权传旨到驿馆告诉费祎先生，明日早朝寡人召见。第二天一早，费祎先生乘着马离开驿馆，来到午门，下马之后他站在这会儿举目往里边这么一看，哟呵，费祎暗暗点了点头啊，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孙权呐、啊、这是诚心敬意摆出这么一个架势让我看一看。文东武西御林军一直排到午门前，剑戟刀矛银光跃眼，费祎来到殿上向孙权见礼以毕，把诸葛亮的书信呈上去了。孙权呢、啊、吩咐近臣赐座，这给费祎的面子不小，这不是费祎的问题，这是对西蜀国，因为这是盟好之国嘛。费祎谢了座，孙权把诸葛亮的书信展开这么一看，这信呢、啊、用的笔墨不多，但是字字千钧重啊，除了说了些客气话之外，信中大意是说汉室不幸曹贼篡逆，两受先帝托孤，竭力兴复汉室，我现在大兵已到祁山，陛下你呢应该念同盟之意，命将北征，共取中原，同分天下。孙权看了这个信很振奋，但是孙权并没有立即就答应出兵啊，怎么回事呢？因为费祎来的时候他领着文武正在商量这件事儿，孙权自己啊也没有最后打定一个主意，所以他不好呢立即就答应。看过信之后，哦，费世忠，原来诸葛丞相约寡人出兵啊，好说好说。孙权传旨来呀，偏殿设宴，我要与费世忠同饮几杯，给世忠接风。费祎听到这儿赶忙站起来施礼，陛下臣多谢。哎呦，费祎心想孙权挺客气啊，就冲今天这个早朝这么隆重的接见就已经礼节很重了，同时还要设宴招待招待。哦，费祎心想，难怪呀、啊、吴蜀联盟，同时我家丞相也常常提念呢、啊、孙权呢、啊、虽然是吴国之主，一国的君主啊，但是他是我家丞相诸葛亮的好朋友，确实真有个面子。这时偏殿已经把酒宴摆下了，在酒席宴上谈话就不像在殿上当着满朝文武那么拘礼了。 孙权呢先问了一问刘禅，然后又问问丞相身体怎么样。寒暄一阵之后，非遗心想，我得给孙权说说我们西蜀国的气势啊，说我们的气势的目的就是奠定一下孙权这出兵的决心，不然的话我看这位皇帝那俩绿眼珠一转悠，他拿不定主意，我得好好游说他一番。匪夷刚想到这儿，孙权给他满了一杯酒啊，费世忠啊，陛下，你家丞相领人马六出祁山了，不知这几次祁山之战仗打得怎么样？哎呀，陛下，那司马懿啊，虽然说他占据九州之地，雄兵不下百万，粮草也够足备的，但是他被我家丞相杀的是闭门不出。陛下可曾听说过司马懿畏鼠如虎之说吗？司马懿怕我们丞相，怕我们西蜀的人马呀，就像怕老虎一样，你听说过没有？孙权还真听说过这事儿。不错，是有人在这么说。哎，陛下，您听微臣给您讲一讲吧。这位费祎先生可真能说呀。就从打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开始啊，一直说到六出祁山，这几次仗怎么把司马懿给打得狼狈逃窜，损兵折将？呵，说的这个孙权呐，一个劲儿的直挺着胸脯，这酒啊不知不觉的蹭蹭下去好几杯了。怎么回事？孙权激动了，哎呀，这仗打得漂亮，嘿嘿，汉丞相诸葛亮用兵如神，名不虚传呐，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相。匪夷微然一笑，陛下您夸奖了，您可是我家丞相的老朋友了。我家丞相不论在成都还是在汉中，当着我们众人常常提及陛下呀。哦，呵，孙权这高兴啊，哦，诸葛亮没少叨念我，如果不是我家丞相军务繁忙，这次到江东他就要亲自来看望陛下来了。哎呀呀，孙权一听连连点头啊，我也在想念孔明啊。确实你说对了，我们是不错的好朋友啊。陛下，我家丞相特别爱谈的就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啊。陛下您想一想，当年我家丞相驾小舟来到江东，陛下您的六郡八十一州只不过才是几万人马呀，但是能把曹操百万军杀得大败。今日如果陛下出师与我家丞相携手共扫中原，焉能不胜？匪夷这话说得有劲，一句话呀，使得孙权更加振奋。对呀，当年我江东才多少人呢？五万人马呀，就把曹操炸成百万军兵，杀的是丢盔卸甲。今天诸葛亮丞相给我写信来了，让寡人领兵出征，两气加攻曹魏。所谓两气加攻，就是说我从东面打，诸葛亮从西面打，这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给打懵了。正像诸葛亮信中说的那样，我们携起手来可以共取中原，同分天下呀。让费祎一番话呀，坚定了孙权的信心。孙权把酒杯这么一推，吩咐人换大杯来，喝高了兴了，跟费祎干了一杯。费世忠，朕久欲兴兵啊，我早就想打中原，只是未得会合孔明啊。今既然有书信到来，即日朕亲自率师出征，入居巢门，取卫新城令陆逊、诸葛瑾，屯兵江夏， 取襄阳，孙韶出兵广陵取淮阳，三处一齐进军，大兵三十万，寡人是客日兴师，我马上就行动。匪夷这么一听，离席十里呀，陛下明鉴圣才，哈哈哈哈，费世忠夸奖了。阿师中请坐，寡人问你，你家丞相兵屯岐山，如今在军前膳食兵机，当先破敌者，不知用的是何人，就是谁是你们丞相的先锋官呢？匪夷这么一听，啊，回禀陛下，是魏延魏文长。哦，孙权点点头，那么丞相身边参军议事祭奠功劳者又是谁呢？启奏陛下，是杨仪。哦，孙权听着这会儿摇了摇头，看来这位吴主孙权呢，很关心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也不枉是朋友一场。使孙权没想到的呢，就是诸葛亮身边会用了这么两个人，同时呢把这两个人还委以重任，就是那魏延，他可以做先锋官吗？就杨仪那两下子，他就能够当参军，站在汉丞相的身边议事，不怎么样。孙权这一愣一摇头啊，费祎这么一瞧，哟，陛下，您熟悉魏延和杨仪吗？ 嗯， 这两个人我都没见过，不过据我所知啊，这个魏延持功自傲，这个人很骄傲，杨仪这个人心胸比较狭窄，如果丞相身边用这么两个人，酒后必为二人取败，应该提醒你家丞相不可不防。所以很感动，启奏陛下，据臣所知啊，我家丞相识得魏延和杨仪如纸上观文，很了解这两个人，不过现在正在用人之际，不得不用而已。哦，孙权乐了，我相信怎么诸葛亮非常识人，只要他知道了，那我就放心了，请费世忠在建业多留几日吧。哎呀，陛下，我家丞相等我复命呢，臣向您告辞了。这顿酒宴喝得很欢快，这位费祎先生没敢在建业耽搁呀，立刻连夜兼程回到了岐山的大营。诸葛亮正在等费祎的回信，听说他回来了，立刻请进大帐，问他这趟去的怎么样。费祎把这经过这么一说，他说服了孙权，孙权要兵分三路，统雄兵三十万，御驾亲征啊，要从东边去打曹魏，这完全按照丞相您信中所要求的那样，他是客日兴师，答应的蛮好啊，但是他会不会变，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诸葛亮这么一听，不会，文伟你只管放心，孙权这个人决心不下，他总是犹豫不决，决心以下呀是休想改变的，这我就放心了。文伟，孙权还跟你说些什么没有？匪夷想起来了，对了，丞相，孙权跟我提到了魏延，他就把孙权的话学说了一遍。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 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孙权不愧为聪明之主啊，这个请提得好，我并非不知此人呐、因为未习其勇，故用之。哎呀，费祎听到这会儿打了个词儿啊，丞相，您还是应该早做驱除。我自有办法，文伟勿念。费祎一听放心了，丞相，那我就跟您告辞了。费祎离开了大营，回奔成都。诸葛亮丞相一想，既然孙权答应了要御驾亲征，起大兵30万，由东面攻打曹魏，那我在岐山这儿呢，就得加紧讨战呐。想到这会儿，丞相传令是每日到司马懿营前要战。司马懿呢，闭门不出啊。司马懿有司马懿的打算，心说行了，不管怎么说啊，魏斌一战，我呀讨了点小便宜，你诸葛亮没把我这浮桥能给烧了，你这个虚攻北原，拾取我的魏斌，我明白了，没上你的当，我就行了。我跟你打呀，没法打，打一回得吃一回苦头啊，这回我就跟你耗了，多着我耗的你西蜀大营中粮草接济不上，你是不战自退，到那天再说。我知道这次你诸葛亮来者不善，在成都准备了3年了，兵强马壮，粮草丰足，你这回到岐山就想和我决一死战，拉开了个决战的架势，我都懂了，可但是我就是不上你这个当，你粮草再多，你路途遥远，山道崎岖，不好运，你不像我这儿，我这是一马平川，要多少粮有多少粮，要多少兵有多少兵，虽是这样，我也不跟你硬碰硬，你讨战呢、你讨你的战，我就是不理你，讨战不理怎么办呢？就骂战吧。小校抱紧大张，起兵都督，西蜀军要在我营前骂战。司马懿一听啊，一旦分章，啪，他们海下胡须这么一抖，手扶桌案，一挺身，瞪眼瞅了瞅这探报，什么？西蜀军将在我营前骂战，不错。不要理他，这探报这泄气。哎呀，司马懿这一拒不出战呢、诸葛丞相还真有点着急了。怎么呢？诸葛亮心想，江东已经起兵了，我这会儿与司马懿讨战，他总是闭门不战，这可怎么办？就在这时啊，杨仪从大帐外进来，启禀丞相，营中粮草紧张。什么？诸葛亮这么一听，把眉头一皱，怎么粮草又接济不上了吗？丞相，粮草是不少，不过都堆在剑阁，运不过来呀，山道崎岖狭窄，运粮十分艰难，您说这可怎么办呢？哎呀，诸葛丞相低头想了想，司马懿之所以拒不出战，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耗得我粮草尽绝，不战自退，他好由后掩杀。现在看来粮草倒是有，但是往这儿运着太困难，这与我军作战也不利呀。诸葛丞相想了想，告诉杨仪， 你可以告诉押粮官，陆续呀、还往这运粮，就是过去怎么运呢还怎么运，不用着急，我自有安排。怎么粮草的事儿杨仪来回禀丞相呢？他主管呢一切军务军粮军需等等的吧，都归杨仪管辖，所以出了什么事情他得来跟丞相说一声。现在一听说丞相有安排，杨仪就放心了，他出帐布置去了。诸葛亮吃完了晚饭之后出的帐来，找了几个将校，你们过来。这几个人一听，不知丞相有何吩咐，明日咱们要早开战饭。哎呦，这几位将校这么一听，当时这精神头就来了，甭问呢，这是丞相要亲自领我们出征啊。哈，丞相，难道说咱们要与司马懿决战不成吗？不不不，诸葛丞相摆了摆手，我领着你们呢，咱们出去踏踏青，好好看一看岐山的风光。哦，春游啊，这几位都差点乐了。嘿，咱们丞相满安逸呀、别看咱们与曹魏军在这儿对垒这么紧张，他老人家兴致还蛮高，还要领着我们春游，那这是个美差呀。那您得带多少人呢？用不了多少人，带个百八十的军校就行了，明日一早咱们就走。这几个将校赶快领令，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诸葛丞相坐着四轮车，有的骑马有的步行，保护着丞相出了大营。诸葛丞相啊，就在这渭水东西呀、岐山一带呀，呵，他就转悠开了，东瞅瞅西望望，确实是很消闲。众将一瞧这倒不错啊，吃饱了这么一溜弯，回头回到大营一休息，明儿一高兴接茬出来溜。哦，是啊，这几员战将心里都明白，这司马懿闷着个头也不跟他们打，丞相大概也不跟他着这份急了。你不是不打吗？我们就在你营前这儿转悠。嗨，这叫什么战术？这些将校也弄不明白。走着走着，忽然间前面发现一座山谷，诸葛丞相吩咐来，你我登高一望。登上一座山头，离老远一看这山谷啊，哎，诸葛丞相笑了，怎么了？这个山谷好怪哉。怪在什么地方呢？它好像是个葫芦，哎，前面一小肚，后边一大肚，还一葫芦嘴儿。这大肚这地方就算是个山坳吧，里边能装下1000多人，那小葫芦肚啊也能装个5-6700。不过那葫芦嘴儿那儿呢，那可只能走一人一骑呀。诸葛亮他们站的这方向整在这大葫芦肚这儿。诸葛丞相赶忙把向导叫过来了，这是什么所在？向导回禀，此乃上方谷，别名叫葫芦谷。哦，哎呀呀，诸葛丞相看了看这大葫芦肚这儿，这山后边是2峰陡壁悬崖呀，还是蛮险要的呢。这个地势不错呀，好，咱们进前去看看。大伙儿一瞧这倒不错，丞相今儿领着咱们呢逛葫芦谷。诸葛丞相在这儿仔仔细细观察了一番，这才带着这些将校回到大营。回到营中稍事休息，诸葛丞相让中军官把杨仪给找来。杨仪这么一看，丞相您有何吩咐？哎，我来问你，咱们由汉中带来的那些木料在大营吗？啊，启禀丞相，都在这儿了。不单把汉中的木料带来，不瞒您说呀，我连成都的木料都带来了，还全是那个两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 跟原木啊，木料咱是不缺呀、啊。哎，丞相，你要干什么呀？我要做点东西。你去把马岱和副将杜瑞、胡忠给我找来。遵命。杨仪没敢多问，不知道丞相要做什么，心说干嘛？丞相要盖房子，用木头。哦，也有可能啊，因为丞相下决心了，要和曹魏决战，看来呀、啊，得设一个长远之计。我们在这会儿是得造点房子。杨仪一边想着，一边出了大帐，工分不大，把这三员将都给找来了。诸葛丞相，告诉杜瑞、胡忠，我给你们两个人1000名工匠，就是木匠、铁匠、油漆匠，以木工为主啊。我给你们些木料，你们就在葫芦谷那儿，今天跟我去看了吧。这二将一听看了，哎，你们在里边搭起些房屋来，然后就在那给我做点东西。我这会儿有图样，你们按图样去做，不得为误。时间呢，半个月。这半个月可不许随便放假，也不许随便出山。多人遵了功，交令，方可出谷。二将领令，诸葛亮又吩咐马岱，我给你5000精兵，你给我把住上方谷的谷口，任何人不许出入。如果要是放进一个人去，被我查知，我是按军法从事。遵令。马岱、杜瑞、胡忠他们都走了，诸葛丞相这才安排杨仪，让他派小校往上方谷运木头。杨仪心说，我们丞相要干什么呀？盖房子干嘛盖的上方谷去呀？哎呀，真是奇怪，大家都当个闷儿猜，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正在这时，丞相还补来一令，告诉一定要秘密行事。杨仪这么一瞧，哦，这里头是大有文章啊，干脆我也别想了，我就往上方谷运木头吧。嚯，大批的木料就运进了上方谷。这马岱带领那5000精兵往谷口这儿这么一卡，没有特别通行证，甭想进去。那时候没这名词，就是说没有丞相的将令，谁也休想随便出入。那杜瑞、胡忠呢，这二位啊，抱着丞相给的那图，就把这些能工巧匠全给招来了，是破木动工啊，按图制作，秘密进行。嘿，不用说远处，就是把着谷口的那些西蜀军校都不知道这谷里边干什么呢。有时候啊，丞相还亲自乘四轮车来此查看一番。西蜀军中上上下下呀，谁也猜不透这个谜。时间过得好快，光阴似箭，半个月时间到了，杜瑞、胡忠来到中军交令。那马岱没来，没敢来，他得把着那谷口啊。这二将交令是遵功了，请丞相过目。诸葛亮率领着营中的文武来到上方谷啊。你们大家不是都觉得这是个奇怪的事情吗？也不知道我安排1000多人在上方谷这干什么呢？今天我让你们见识见识。大家登高远望，站在这山头上，往这上方谷里头这么一看呢、啊，全愣了。怎么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这才半个来月，不知道啊，丞相有哪儿赶来了这么多的牛马？哎呦，简直把这上方谷都给排满了。当时丞相传令，让一些小校催动这些牛马，可真省人力啊，两个人管一头牛，俩人啊管一匹马，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前面一拉后边这么一推，这牛马呀开腿就走，上山下岭各尽其便，还真能驮运， 更为出奇的是啊，是人不大劳，牛马不食啊，不但人累不着，这些牛马呀也不用印它，也不用喂它，真省草料，走得还蛮快，驮的粮食还好多。哎呦，全军上下是一片沸腾啊，大家异口同声，丞相神人，原来这些牛马都是木头做的，这就是诸葛亮在上房谷这儿制造的木牛流马。这木牛流马是什么呀？实际呀，就是一种四轮小车和独轮小车，但是离老远这么一看呢，跟活的牛马一样啊，真有意思。你说西蜀三军谁不高兴啊？这回就不怕你山道崎岖了，你是拐弯抹角上山下岭，嘿，轻便极了。这下可把杨仪给乐坏了，从此我西蜀军中粮草不愁矣，不用再为这粮草接济不上发愁了，咱就拿这木牛流马运吧。嚯，这下西蜀军可踏实多了。西蜀军踏实了，曹魏军那儿可毛了。这司马懿呀，他也整天坐在大帐里头发愁。他愁什么呀？诸葛亮总来讨战，看来西蜀军中粮草不少啊，要不然这位诸葛丞相怎么能坚持到现在，他也不退兵呢？哎呀，司马懿心想，西蜀军的粮草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怎么运上来的呢？司马懿正发愁正纳闷呢，探报来报说是西蜀军呐，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无数匹木牛流马，开始由剑阁往大营中运粮。什么什么？司马懿大吃一惊啊，木牛流马什么样的？是木头做的，跟活牛活马一样。哎，离老远一看差不多，还有新鲜着呢，生草省料他不吃不喝呀。哎呀，司马懿一听扑通坐在椅子上了，蜀兵现在用木牛流马转运粮米，这可糟了。司马懿为什么这么吃惊啊？哎呀，这坏了。他原打算呢，使用一个旷日持久之战，使西蜀军粮草不济，不战自退。现在看来不行了，人家诸葛亮用这种工具运粮，看来这位诸葛丞相想要在这儿长久的待下去呀。哎呀，这样一来，那不把我的阵脚打乱了吗？司马懿心里有点慌了。他坐起来仔细这么一想啊，哼，暗暗一笑，说不定啊，诸葛亮这大概又用了一个什么骗人的诡计。世上哪有木牛流马之说呀？牲口驮东西可以不印不喂，岂有此理？张虎跃真何在？在。二将赶忙过来听令。司马懿告诉他们，我给你们500小校，全都乔装改扮，穿上西蜀军的号衣，在椰谷小路埋伏起来，你们多会儿看见西蜀运粮的木牛流马过来，你们就冲出小路给我去抢，不是让你们抢粮食，让你们抢了牛和马，不要多抢，有个3-5匹十几匹就行了。如果能够把木牛流马给我夺回营来，我是必有重赏。得令。张虎岳琛一听这差事倒不赖，给500人让我们带着，化了妆埋伏在小路上抢西蜀军的什么牛马，抢吧。两个人收拾了一下，带着这些小校就离开了大营，埋伏在椰谷的一条小路上， 在这儿等着西蜀军的运粮人马，还真让他们给等着了。西蜀军由剑阁往岐山运粮，由谁来压粮啊？右将军高翔。高翔压着这个粮草啊，心里头挺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心说，哎呀，我家丞相费了不少的心思啊，造出这么多木牛流马来，由他来驮运粮草，还不用印位，多轻便呢。哎呀，这在道上可千万别出点意外啊，如果出点意外，那我可对不起我家丞相。他告诉这些押运粮草的小校，你们可千万小心，你们别看这木牛流马是木头制的，你们得当活牲畜那样看待，听见没有？别磕喽，别碰喽，别把它伤损喽。这些小校一听，将军您就放心吧，咱们都运了好几趟了，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嘿，大意不得呀、啊！高翔这话还没说完呢，张虎跟岳琛就杀出来了。开始啊，一看都是些西蜀军，以为是哪儿的巡营廖少的人马呢，没太介意。好嘛，到了跟前看明白了，坏了，是曹魏军来劫粮来了，杀嘛！哗，当时就乱了。张虎、岳琛并不是来劫粮，也不是来打仗，是来抢这牛马来了。趁着这乱劲儿，呵，他们就下了手了。原来打算有两三个人还抬不动啊，感情抬不动，把那粮食由那木牛流马上边给周下去，就光抬这一个牛跟那马，就五六个人，气得哭着费着个劲呐、啊，还真不错。原来呀、啊，都督司马懿告诉说，抢这么个三五匹马，一两头牛就行。这张虎、岳琛小哥俩呀，还真卖力气，真上心，抢回来了八匹马，九头牛。高翔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张虎、岳琛呢、啊，带着他那些小校就跑了，跑回自己大营，把这木牛流马呀往大帐前一放，他们是进帐交令。司马懿这么一听啊，给我抢回来了吗？不错，都督请您过目。哎呀呀，司马懿竖起大指，二将果然能干呐、啊！司马懿走出大帐，他站在这儿这么一看，是惊喜非常啊！哎呀呀，这母牛流马做得太像了，真跟活的一般呢、啊，这就差一口气儿啊！真要是有口气的话，这不就都活了吗？用这个东西驮粮可太方便了。好，不单司马懿夸，他手下的这些文武众将都点头称赞。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地是地中海的，品相是一级品的，官方统一售价是1999元，包括到生产许可证、产品标准代码等等都是清清楚楚的， 是 简单订购，放心选择。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的，提醒各位，想购开春特惠花699元裸价直供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是 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司马懿吩咐来，让他走走，我看一看。这些人一听，好，有的人手真快，抄起鞭子来，这，嘿，你轰什么呀？你拿他当了真的了？他懂吗？将？对了，前面得有人拉着，后边得有人推着，试试，一拉一推，这玩意儿嘁哧咯吱嘁哧咯吱就动起来了。哎呀呀！司马懿倒吸一口冷气呀、啊，双条大指，佩服诸葛孔明啊！诸葛亮真乃当今之奇人也，神了！旁边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一看，心说：“老爹爹，您别一阵夸人家诸葛亮了，诸葛亮确实高明啊！你说这谁能想得到？你想得到，你得治得出来呀、啊！”这要没有图样，谁能做呢？司马懿点了点头。既然你西蜀军可以用木牛流马运粮，哼，我就不可以吗？我怎么办？我照着你这个仿制做的跟你完全一样，我也用它运粮草。别看你诸葛亮有些木牛流马，你运粮还是困难，因为你那叫几十万大军呢、啊、木牛流马能驮运多少粮食啊？我跟你比着运。司马懿想到这会儿，吩咐一声：“来呀、啊，把营中的能工巧匠给我找来。”找来100多号，大家往这一站。司马懿告诉他们：“你们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绘图制作的木牛流马。”你们就照着这个样子给我做，按着这个每头牛每匹马它的尺寸长短高矮宽窄头尾腹背舌脚肋腿鼻子眼睛耳朵嘴必须做得分毫不差，如果按期完工做得跟这一样，我必有重赏，哪个耽误了我的军机，我是定斩不容。大家异口同声：遵令。心说这还不容易吗？咱们就照着葫芦画葫芦呗，实在画不成葫芦还不能画个瓢吗？有样子咱怕什么呀？咱自己出样子困难，这不是都给你做得了吗？你就把它拆卸开了一看，大小机关不是就全明白了，工料又齐备，这算得了什么呀？嘁着咔嚓，曹魏军中照葫芦画瓢，按人家西蜀军这木牛流马的样子，这司马懿坐开了， 他这时间呢还真够快的。诸葛亮在上方谷秘密制造木牛流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司马懿才用了13天做齐了，也做了1000头牛1000匹马。嘿，还真别说，跟诸葛亮做的那个是一模一样啊。有的张虎他们抢来的那几匹马跟牛啊，那牛耳朵上有块疤了，曹魏军也照着做，也得做出块疤来。其实那不是疤了，那是木头上的一块疖子，哎，也得选这么块木料给做了，一模一样嘛。司马懿这高兴，哈哈哈哈，太好了，来把粮食驮在上边走一走，叫老夫我看看。把粮食驮好了，小校前面一拉，后边这么一推，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嘿，甭管是上下走还是左右盘旋，哎呀，这个轻便呐，真跟活牛活马一样啊。我看活牛活马赶不上他，还不见得有他灵便呢。太好了，立刻司马懿就派岑威率领2000精兵游打陇西，用木牛流马给我营中押运粮草。咱们也跟诸葛亮学，跟他比着运。西蜀大营知道不知道司马懿仿造了木牛流马呀？知道啊，高翔回去全说了，您看丞相，我对不起您，您费了好多心血制造出来的木牛流马叫我给弄丢了不少。他就摆在这个耶谷小路被劫的事情说了。诸葛丞相一听乐了，哎，高翔，你没有罪，我正希望司马懿来劫取我的木牛流马。你瞧，这事儿可真怪，就这几句话呀，把身边的杨仪都给说愣了。哎呀，丞相，丢了木牛流马不好吧？司马懿若是得了去，一个是咱们运粮的巧妙机关他知道，再一个，如果司马懿要按照咱们的样子仿做一些也去运粮，那可怎么办呢？诸葛丞相一听，要是那样就好了，他只要是仿造了我的木牛流马，用它去押运粮草，我是自有对策。只要是司马懿这么做，我就有对策，尔等莫要担心。哦，大家这才放心。过了10多天，探报来报说是人家曹魏营啊也用上木牛流马了，派这个押粮官呐、此人姓岑名威，官拜镇远将军。哦，诸葛亮一听司马懿很乖巧啊，学得真快啊，照葫芦画瓢已经把木牛流马做成了，并且跟我学也用它押运粮草，我即成矣呀。丞相当时传令升帐，叫王平听令，我给你1000小校，让这1000小校全都改扮成曹魏军的模样，在通往北原的路上埋伏起来，等着曹魏军押粮运草的人马一到，你们呢就充作是巡粮道的官兵，和他们混杂到一处，趁其不备将押粮官岑威斩首，然后劫得木牛流马归营，你们就回来。很可能曹魏军有追兵，当追兵赶到的时候，你们不必慌张，将手伸进牛马的口中，抓住舌头，由左向右转3遭，这些木牛流马就会牢扎不动。然后我派兵增援你等，当增兵一到，杀退曹魏军，你们再用手啊抓住牛马舌头，由右向左再转3遭，就可以把这些木牛流马押回大营交令了，算你王平奇功一件。王平一听乐坏了，自己从受令那天起也没有今儿这差事这么轻松，不是就转转那牛马舌头吗？这算得了什么呀？王平当即点齐了人马，换好了号衣，他就走了。 丞相又派魏延、姜维二将带领3000精兵啊去接应王平，同时呢给了他500名小校，让这些小校持帆掌箭，每人都带一个烟火葫芦，葫芦里装好了硫磺焰硝，说等着王平啊驱赶着木牛流马一走的时候，就是说回咱们大营这时候，你可以令这些小校摆动旗帆，晃动宝剑，点着了那些火葫芦，闹的是烟气腾腾，雾气昭昭，火光闪耀，是曹魏军不明真相，他绝不敢再追赶了，他就得往下败，你二将可以领兵掩杀。随后诸葛丞相又让廖化和张仪二将带领3000精兵埋伏在司马懿的大营通往北原路上，不管是司马懿亲自出征也好，还是他派兵增援也好，你二将领人马给我狠狠地冲杀，我是必有重赏。呵，战中众将听这儿全都把大指挑起来了，赞美丞相这几路人马点拨的可以说是井井有条，滴水不漏。别说是曹魏军的司马懿啊，就是大罗金仙也难逃我家丞相的神机妙算。诸葛丞相的一番安排，曹魏军那儿一点还不知道信儿呢。那位运粮官岑威呀，踏踏实实的走在运粮路上，他是蛮高兴啊，觉得这木牛流马这玩意儿真好玩，我家都督司马懿呀真有学识，你瞧见了没有，别看我们做不会做，但是我们会偷，偷嘞学着做，跟你做的一个样啊，是挺好，这比活牛活马运粮都便当啊。有的小校提醒他，我说岑威将军啊，都督的话您可别忘了啊，在您临行之时，都督是再三嘱咐路上运粮要格外小心，您要想想啊，人家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丢了，我看这事儿不能算完了啊，都督早就想到这一点，您也不要大意，哼，你就只管放心吧，这一路上都是咱们的营寨，前面不远就是北原，过了北原就快到咱们的大营了，诸葛亮扎营5座，连寨40多座，我们呢比他并不少，你们担什么心呢，放心的走吧。眼看天黑了，也快接近北原了，前面有人来报说，将军在前面发现好多军校，把岑威吓了一跳，什么军校，哪儿的军校，哎，您别怕将军，都是咱们人。哦，岑威长出了一口气，吓着了我了，我当是结凉的呢，咱们人你慌张什么呀，我没慌啊，你没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吗，哎，说了是巡粮道的。哦，岑威一听高兴了，甭问，都督是对我运粮放心不下，派人来呀巡查粮道，怕出意外，这是好事儿啊。哎，你没问吗，是哪位将军率领人马呀，哎呦将军，不瞒您说，这位将军呢我还真不熟悉。哦，岑威一想，这很有可能，怎么几十万人马呢，大将不下千员，谁能知道谁姓什么叫什么呀，赶快把这位将军请来一见。甭请，王平就过来了，热热乎乎地跟这位岑威将军打招呼，二人是并马而行，说得蛮热闹，这岑威呀也不好意思问王平了，说将军您贵姓，怎么称呼，一看这穿着打扮举止行动，这都是自己人呢，尤其是这位王平将军，说话打脸的，嘿，曹魏军的事儿他都知道，当然了，当年王平在曹操手下为过将啊，你哪能瞒得了他呀，所以呀、啊、这岑威挺放心，走了没有一段路，忽然间呢、啊、运粮队伍里边爆炸了，大喊一声杀呀， 把陈威吓着了。啊，他抬腿就摘枪，那手还没够着那枪，只见王平大刀往起这么一举，怒吼一声，咔，就把陈威给斩了。眼看王平带来的那些小校被曹魏军外边这号一啪往前这么一扒，全露出本来面目来了。哎呦，把这些运粮军兵杀的这惨，都是四散奔逃啊！王平传令不要追赶，驱动木牛流马，咱们赶快回营。大队人马哗就奔西蜀大营方向下来了，走了还没有三里路呢，后边叨唠的一声炮响，追兵来了，好几千人马呀！谁带领这些追兵追来了？郭淮呀、啊！这个北原这一带是郭淮的地盘，他在这会儿为主帅。司马懿仿造木牛流马之后，由打这个陇西运粮通过北原，这郭淮啊整天是提心吊胆。怎么回事？他特别怕这诸葛亮。郭淮心想，我家都督司马懿呀、啊、都不是这位汉丞相的对手，我怎么能行呢？上次都督说诸葛亮是虚攻北原，我没看出来哪点虚，我看是实攻。要不是我家都督增援呐，恐怕我这北原就丢了。那诸葛亮妙计万千条啊，都督这次仿造木牛流马从我这儿运粮，嗨，您走哪儿不好？郭淮又一想，走哪儿也过不去，只得从我这儿走，千万粮草到我这儿别出毛病才好呢。没想到今儿个让人西蜀军把木牛流马给劫了，把陈威也给斩了，逃散的那些小校回来一报，可把郭淮给吓着了。他当时带领五千人马飞马追赶呢，还真让他给追上了。王平这么一看，哎呀，曹魏军这么多人马追来了，我家丞相神算真给算旧了，快跑！呼啦，哎呦，这些西蜀军扔下这些木牛流马就要跑啊。王平一瞧，哎，你们跑不行啊，转舌头了没有啊？小校们一听，对，别把这茬忘了，都把手伸进那木牛流马的嘴里去了，一下把那舌头抓住，怎么转来着啊？由左往右，对，哎，嘎嘎嘎，由左往右转三圈，有的使劲太大，把那舌头给转下来了，吓得这小校没敢言语，等一下赶快揣兜里了，要回去会口条，吃不得木头的，跑吧。呜，随着王平全败走了。哎，这时候啊，郭淮赶上来了。郭淮一瞧，嘿，哎，还是人多威势大呀，把西蜀军劫粮的都给吓跑了，赶快驱动这些木牛流马回咱的大营，先放到我北原大营去吧，别往这总营那儿运了。对，这也是个办法。这些军校赶忙驱动，驱动啊，干驱不动。这些木牛流马是推也推不动，拽也拽不走，拉也拉不动，把这些小校给急得一人一头大汗，这可怎么弄啊？这木牛流马本身不说，木牛流马身上还有好多粮食呢，也不能说把这粮食全卸下来把这玩意儿弄走，你就是卸下粮食了也弄不走，他怎么不动窝了呢？有的急了又喊上了，嘟架架，那架没有用，它是木头的。对了，这些军校正这儿捣乱，郭淮急了，别在这耽搁时间了，实在拉不走推不动，那就抬吧。好几个小校抬一木牛没抬起来，正在这功夫，忽然听东西两方金鼓大作，把这些曹魏军校气坏了。我们这儿抬木牛流马的没看见是怎么着啊？一个个累得四脖汗流的，抬不动，这儿都要吐血了，这谁没事又打鼓又放炮，熊开心呢是怎么着？甭理他，咱们抬咱们的。还抬呢？你们倒瞧瞧啊，随着鼓炮声响过之后，左有魏延，右有姜维，人家西蜀军接应的人马杀上来了，就这一下就把这郭淮给包了围了。 国怀心里头透明白，他一看这两员大将姜维和魏延，哼，甭说俩人一块儿来，单崩哪个我都对付不了，那也得咬着牙发着狠打两下然后好掰呀，要不然怎么办呢？看来这些木牛流马是弄不走了。郭淮呀，虚掩几招，领着他的人马往下就败。他刚败走，这时候王平也杀回来了。王平和魏延、姜维拱手打了招呼，然后命令三军赶快驱动木牛流马回营。能驱得动吗？怎么驱不动啊？人家西蜀军造的呀。方才不是拧了那舌头，这些木牛流马都不动了吗？现在啊，还把那手伸进那牛马的嘴里，抓住舌头，是由右往左拧三遭，嘎嘎嘎。好，有个小校一瞧，嘿，我说刘大山啊，方才我拧的劲头太大了，我拧掉了一个，是吗？你可扔哪儿去了？在兜揣着呢，安上啊？安不上，弦儿断了。那怎么办？这头牛就扔这儿得了，咱走吧。气呼噜气着夸嗒气着夸嗒，嘿，把木牛流马全赶走了。郭淮那些败兵一边往下败着，一边还回头看呢。他们看什么呀？反正我们费了九牛二虎劲也没抬动，你们西蜀军总算把这木牛流马截了去啊，你们也弄不动。有的抻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往回看。他们站在高处仔细这么一瞧，坏了，人家西蜀军呐，把木牛流马全赶走了。嘿，瞧见没有，捋顺条羊跟着溜达。哎，这可真怪。郭淮一听，是吗？那咱们怎么就赶不动呢？带我来看。他一看果真如此啊，不行，我非到近前去看看不可，我得弄个明白，要不然都督怪罪下来，我怎样回答呀？郭淮想到这儿，刚要催马带着他这些兵将再追上去，还没走几步，郭淮吓得站那儿了。怎么回事？就看在那木牛流马的周围呀，有旗幡摆动，看那些旗幡下一些人手持宝剑，光华闪闪，功夫不大，只见一股股烟雾升腾，可把郭淮吓坏了。要没有上一次诸葛亮舞出祁山陇西隔脉那一战呢，他还不至于这么紧张。他知道这位汉丞相呼风唤雨，居神遣将，那本事可太大了。今天怎么了？是不是又有神兵相助啊？咱呐，别找别扭，赶快回咱的大营。这郭淮就没敢追，哪儿来的神兵啊？就是姜维和魏延奉令带来的那500葫芦队，就把那葫芦里的刘辉燕霄这么一撒，把手里的旗幡这么一摆，就把这位郭淮将军给吓跑了。把郭淮急的呀，他恨不得泪生双翅飞到大营去见司马懿，向都督禀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丢了这么多的粮，您费尽三毛七孔心九牛二虎力仿造人家的木牛流马，嘿，一批没剩，全让人家西蜀军给得过去了，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啊，郭淮不用去禀报，司马懿已经知道了。司马懿听说诸葛亮派人在北原路上劫他的运粮人马，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疼得司马懿直蹦。这么多的木牛流马，还有那么多的粮食，绝不能让他落在诸葛亮的手里，老夫要亲自去接应。他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张虎、岳琛众将，领着10000精兵就奔这北原来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卢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 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关云长是恶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和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司马懿一见眼前直冒金星啊，怎么回事？他光顾了着急了，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北原，把木牛流马夺回来。他万没成想，这儿设下了一支伏兵，多大人物也怕慌忙啊，忙中就出错。司马懿一瞧不好，他拨马就跑，撂化眼尖的一眼认出来了，司马懿，擒贼擒王啊。他催马就追，撂化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难得这么个好时机呀、我绝不能放过这个老奸雄。眼看要追上了，前面有一片树林子，廖化一瞧坏了，司马懿要跑进树林里边去，他跟我这么一捉迷藏，我就找不着他了，这可怎么办呢？拦是拦不住了，廖化这么一着急呀、那可真是从心里往外急，急中还能生智呢。廖化猛地想起来了，干脆我给你来个出手的吧，给你司马懿来一飞刀。司马懿哪儿走，攒足了2倍的力气，这一下子就把这大刀扔出去了，可把司马懿吓着了。就听咔嚓这么一声啊，廖化一瞧行了，不用问，司马懿啊，哼，人头落地了。廖化定睛一瞧啊，司马懿没了，司马懿没了，刀呢？自己那刀也没了。廖化顾不得这刀了，干脆我先追司马懿吧。这一催马进了树林子，廖化一想不行，怎么不行？那我追上司马懿怎么办呢？我掐死他。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他这儿要有埋伏呢，要有伏兵呢，我赤手空拳就擂下这把宝剑那不行啊，还得找我那刀。他赶忙把马又驳回来，驳回马来一看呢、廖化自己也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呢？感情自己那大刀啊剁到那树上了，我说我这刀找不着了呢。嘿，他一抬手咔哧的些子把大刀起下来了，起下刀来再追司马懿，没影了。哎呀，把廖化给毁的呀，这是怎么会说的呀？廖化叫着自己的名字，别着急，我听听他往哪边去了， 听什么呀？一是你马跑起来有马蹄之声，即便你没有马蹄声，马脖子上带着串铃的哗楞哗楞我也能听见。听了半天呢，什么也没听见，没听见司马懿的马串铃声啊。哈，廖化这马马蹄子底下倒有动静了，哗楞一下把廖化吓了一跳。他仔细这么一瞧，是一串马的串铃。嘿，廖化一瞧，司马懿行啊，他可真够鬼的。他怕这马串铃有动静，把那马铃解下来给扔到地下了。你这心眼是真够多的，那你今儿晚上也跑不了了。廖化是横下一条心了，非把司马懿捉住不可。他追出树林子来，这么一瞧啊，哟，这儿有一顶金盔，就在那树杈上那挂着呢。他抬手把这金盔摘下来，哼，这回廖化可有了底了。有什么底了？甭问，司马懿慌不择路，往外这么一跑，这树杈把他那金盔给刮下来了。他准是往正东跑下去了。想到这个，廖化一抬手，使那大刀杆，啪，轻轻的打了一下马的三叉骨，这马哇撒着欢儿就追下来了。哼，追吧，追着明儿这时候也追不着了。怎么回事？司马懿呀，把那盔摘下来，他挂在东边，轻轻的一兜马，他从西边跑了。廖化哪儿追去？司马懿逃出这片树林，呵，别看那么大的个征西大都督，真像条漏网鱼似的，甭提多惨了。司马懿一边跑一边看，他看什么呀？我记得我姐大营出来带的人不少，我那人全哪儿去了？正这时听前面一声炮响，把司马懿吓得一哆嗦，他以为诸葛亮在这儿设着埋伏呢。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司马懿长出了口气，这才看明白，感情啊是司马师和司马昭他两个儿子找他来了。他们爷儿仨在一块儿来着，半路上遇上西蜀军的伏兵了，这一下就杀乱了。这哥俩呀、啊、找不着这爹了，正在这儿学嘛呢，一看哟呵，哎呀，万幸啊，老人家自己从这边溜达过来了。哎，真算不错呀，没什么闪失，苍天保佑。哥俩赶快过来问安。司马懿微微一笑，呵呵呵，你兄弟不必担忧，为父安然无恙。哥俩一瞧是不错，不过您的头盔哪儿去了？嗯，司马懿抬起手来摸了摸脑袋，嗯，我儿有所不知，为父用头上金盔诱走了敌军。这俩没听明白，怎么头盔能诱走敌军呢？爹爹，马的串铃哪里去了？嗯，这个司马懿瞧，刨根问底儿，紧的问什么呀？我怎么跟你说呀？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走走走，此处险地不可久停，回营再说。这爷儿仨呀，哼，狼狈不堪的，叫人家西蜀军给杀的大败，败回了大营。哎呀，司马懿是吸了口冷气，这趟可真够悬的，干脆把营门给我关闭了。又把营门关起来了。西蜀军呢，西蜀军算打了个大胜仗啊，尤其是魏延呢，哼，横冲直撞，把大刀抡圆了，这通杀，杀着杀着魏延找不着廖化了。魏延觉得奇怪呀、啊、廖化哪儿去了？当时不都杀乱了吗？廖化追司马懿去，魏延没看见，正在这会儿打扫战场呢，廖化回来了。文昌将军，怎么样，曹魏军被我杀的大败吧？哼，魏延把嘴一撇，那还用说，请看，他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我的刀头都杀红了。哼，请问廖将军你哪儿去了？啊，文昌，你来看。说着，廖化把手里的金盔往起这么一举，嗯，魏延一看这是什么呀？此乃是司马懿头上的金盔。哦，哎， 司马懿的金盔怎么会落在将军之手呢？廖化就把这经过这么一学，哎呀呀，把魏延呢给毁得直拍腿。你瞧瞧，这么好个机会，怎么能让他逃走呢？再说你扔那刀是不是你矮着点扔啊？你看事后我这不都想起来了吗？我使的力量太大了，哎呀呀，我都替你惋惜呀。行了，得他个亏就得他个亏吧，亏也等于疼。其实这魏延这是安慰廖化呢，亏就是亏，投就是投，怎么能等于呢？走吧，打着德胜谷回来大营了。回营一交令，呵，诸葛丞相是暗功行赏啊，给廖化立了头功。因为啊，他斩掉了司马懿的金盔，斩的也好，司马懿挂在树杈上也好，反正是把司马懿的头盔给摘回大营来了，这功劳就了不起。这一下把魏延给气坏了。魏延看了看诸葛亮，又瞅了瞅廖化，心里老大的不痛快。我和廖化同时奉命埋伏在半路上截杀司马懿，是谁呀在万马军中一场鏖战？是我魏延魏文长斩将夺魁，杀死了曹魏军数百名啊。廖化干嘛去了？追司马懿去了。你不是没追上吗？只不过就捡回这么一顶头盔来，就给立首功。魏延用了很大的力气把这气儿才算压住，没说话，心里是老大的不满意呀。封赏完了这些众将之后，哎呦，西蜀大营里头是一片欢腾啊。怎么回事呢？得了这么些匹木牛流马，那粮食不下万担呢，这等于白捡的一样。可这粮食捡的也不太容易啊，那就得说是我家丞相啊神算过人，不然曹魏军司马懿的粮草能归了你，那得费多少心血呀，是得好好庆贺庆贺哟。呵，西蜀营中一片欢腾啊。西蜀大营里挺热闹，您再看那曹魏营里那司马懿，一个人坐在中军帐里，俩眼直瞪瞪的瞪着，他是凹特恶心烦呐，越想越憋屈。你瞧这事儿闹的啊，我是千留神万小心呐，照葫芦画瓢做了这么些木牛流马，全给人西蜀大营做了，同时呢还丢了这么些粮食，赔了这么多木料。本来啊诸葛亮那儿的木牛流马就不少了，我还给人家添上点，人家是省工省料，又添了运输的工具，而且还不用操心费力，我算干什么的？司马懿是越想越烦呐。就在他烦着的这时候，曹睿的诏书来了，把司马懿吓了一跳，赶快接诏书啊，焚香接旨。使臣呢，把这圣旨这么一念，司马懿好紧张哦。啊、哦，这旨意写的什么呀？曹睿就是告诉司马懿，说是江东孙权呢已经起兵了，兵分三路，我呢率领满朝文武御驾亲征，你不必惦念，只要是你能在魏兵那会儿抵挡住了西蜀的人马，最好是坚守不战，我就有办法呀能退江东之兵。告诉司马懿不用分心也不用惦念，就这么个意思。司马懿好紧张啊，哦，感情江东孙权已经起了兵了，幸亏是陛下御驾亲征啊，不然我就得回兵了、啊、我要一回兵，那诸葛亮还不领人马过魏滨直取长安呢、啊、这是多险呢、啊、对，我一定按圣旨行事，从此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啊。 司马懿又闷起来了。诸葛亮屡次派兵来讨战，司马懿也不搭理这茬儿。司马师司马昭有点吃不消了，老爹爹，何必让西蜀军这么威风凛凛的在我营前讨战呢？我看呢，不如与其厮杀一场。嘿嘿，司马懿摆了摆手，我儿哪里知道，现在不能打呀。你要知道，西蜀军军营之中上上下下锐气正盛，人家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最近咱不是给人送了10000来担粮去吗？哪能打呀？不要理他。另外，那天使臣宣读圣旨，难道说你们没听到不成？休得多言。这哥俩吓得不敢言语了。嚯，西蜀军每天有大将在营前骂战，什么王平啊、马岱爷、六化呀、魏延呢，轮番来要战呢。曹魏大营里头鸦雀无声，就是不言语。魏延想了个主意，他跟廖化那儿把司马懿那头盔要来。哎，廖将军，你把那头盔借我试试。干嘛呀？我挑着他去骂战。廖化一瞧这招不错，魏延把司马懿那头盔往自己那大刀刀尖上这么一挑，挑着盔站在曹魏的营前骂阵。有人报进大帐，司马师司马昭一听气得直咬牙。可是司马懿呢，也并不是说不生气。什么？魏延魏文长居然敢挑着我的金盔在营前骂阵，不错。不要理他。嘿嘿，大伙一听我们当时出战呢，感情不要理他，那就别言语了。魏延魏文长挑着金盔骂阵也不好使。魏延回来交令，哎呀，丞相，这司马懿啊，他是骂死也不出战了，丞相您说这可怎么办？众将一听，是啊，文长将军说的对，咱们得想个办法呀。众文武啊都把手摊开了，看来大伙急得不得了啊。诸葛亮丞相看了看，还得安慰解劝这些人，大家都不必着急。丞相嘴里是这么说呀，诸葛亮的心里啊比谁都急呀。诸葛亮心想，肯定江东是出兵了，司马懿啊接着曹睿的旨意了，所以他才来个深沟高垒闭门不战，就在这儿挡着我。我倒是想速战速决，但是人家不跟你打呀。哎呀，诸葛丞相吩咐散帐，让大家不必着急，慢慢的呀，司马懿就会出兵跟咱们打了，把众将打发走了。丞相在大帐里真有点坐卧不宁啊，我得想个什么办法把司马懿这个招数给他破了呢？他不是跟我打旷日持久之战吗？我也得想一个长远之计呀。哎，有了，如果我用这条计，准能大破司马懿呀。诸葛丞相当时笑了，他让中军赶快去把杨仪王平找来。诸葛丞相让这两个人呢安排一下，派些小校在岐山这儿和当地的黎民百姓啊开垦种地，就是开荒种田呢、也就是屯田。这二位这么一听，这办法可是真妙，这可真是个长久之计。一方面用木牛流马由后边往前运粮草，另一方面在这儿开荒种地种田。哎，这回呀、我们西蜀啊和你曹魏军算是破耙子吊上了，咱就在这耗着吧，耗多少年都不怕你了，看你司马懿能有多大本事啊。但是有一样啊，丞相，咱们岐山这地方这是人家曹魏军的地盘啊，魏国的地方，当地的百姓呢都是魏国之民呢、请问咱们去和人家合伙种田， 那人家能干吗？ 诸葛丞相一听，这有什么不干的呀？ 咱们要给黎民百姓一些好处，有的农家呀，恐怕有田还种不过来呢，咱帮着他种地，他当然高兴了，再帮着他开些荒，打粮食多给他一些。要记住，千万不能扰民呐、啊，一草一木也不要拿人家黎民百姓的，要和当地的百姓好好相处。杨仪、王平呢，听到这会儿是相视一笑。丞相要在岐山这儿屯田，这是丞相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逼出这么个措施来。要不你说怎么办呢？人家司马懿不跟你打呀，就跟你在这耗着。你虽然制造了些木牛流马，这次运粮啊，哎，比上几次啊轻便灵活多了，粮食也运了不少，但是那也不行。司马懿啊心里头有数，你就凭这些木牛流马运呢、啊、也不够你西蜀军吃的，早晚你还得被迫撤兵。诸葛亮丞相呢想出这么个妙计来，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啊。哎，你司马懿不是跟我旷日持久的打吗？我也在这儿屯田，跟你也来个旷日持久。哎，种了地我就有粮食了，有粮食吃我军心就不慌，咱们就在这儿耗着吧。但是诸葛亮不是消极在这等待耗着，他是一方面屯田，一方面呢还得想出办法让司马懿和自己交锋啊。为什么诸葛亮把这差事交给王平了呢？王平这个人沉稳，办事仔细还认真，诸葛亮觉得他办这个事儿最合适，所以王平领令，第二天一早，嚯、哦，带着几千名小校，分头深入各地，开荒种田去了。诸葛亮啊，这措施还真想对了，在岐山这儿这一屯田，既解决了军用的粮草，还深得民心。哎呦！诸葛亮在岐山这儿一屯田呐、啊，消息就报进了司马懿的大营啊。司马懿都督可真是大惊失色呀、啊，脸都变色了。什么？诸葛亮，这是长远之计呀、啊！哈哈，他正好针对我这个深沟高垒来的，他要在岐山屯田，那他这粮食就不愁了。如果说后方粮运不上来也不要紧呢，人家就在当地这儿自产自销了，这怎么得了啊？司马懿急了，赶忙把他俩儿子找来了，跟司马师、司马昭商量，你们听说了没有，诸葛亮想在岐山这儿屯田，这边如何是好啊？如果真的这样，那咱们这西蜀军就无法再聚了，西蜀就会像猛虎插上双翅一样，你们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司马师、司马昭一听，这好办呢，爹爹您就亲自率领三军与诸葛亮交战吧，和他决一死战。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那哪行啊，那不是正中诸葛亮之计吗？他叫三军在这儿屯田，一方面摆出来和我打一个长久之战的架势，另一方面他恨不得我立刻出兵与其交战，我是绝不能上这个当啊，咱们还是看看再说吧。司马师、司马昭急得直搓手，这还有什么看的，既然您都看明白了，那就得想个办法呀。司马懿呀、啊，是比较沉稳，他也真够滑的呀。我到底看看这诸葛亮，他是怎么安排的？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姚老师结合着春季养生，我们讲到了六瘀下面呢我们继续请您姚老师继续交流。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这个气瘀。 好的。这个气呢，我们说了它为什么搁在第一位，它所涉及的面也特别的广。一旦我们的气机不畅它会造成引发许多方方面面的疾病包括呢功能性的也包括呢器质性的。我们谈到了这个五脏五脏呢都有五脏之气。那我们特别结合了春季我们来说说呢这个肝。另外呢我们又谈到了肺。肺主气司呼吸。这个肺的呢我们说了一个是宣发一个是肃降。它通过这个宣发和肃降它还参与呢水的代谢。所以一旦我们这个肺气不宣，肺功能降低或者紊乱包括它的宣发功能也好，包括它的肃降功能也好也包括呢参与呢人体的水液代谢都会有着直接的联系。那大家知道在现代医学来说它又是一个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个氧在我们的肺经过我们的肺去充氧然后呢进入我们的心脏变成新鲜的血液了所以这气他说你必须呢上气和下气相通一旦不相接就会影响什么呢，就影响肾。这个我们是谈到肾气虚它不仅仅就是局限于我们肾的本身它五脏之间都有一个生理上的一个联系同时还有一个病理上的一个影响。你像这个肾不纳气会出现什么呢坐着像好人别动是吧一动会怎么样露馅了连复制带传或者是一咳嗽怎么着下面就自动化了 顺着裤腿就流下来了，就说他的肾气不足了，肾四二便嘛，起不到固摄的这个作用了，这呢与这个肺气和我们这肾气不能相接，就是说跟我们这个喘气儿关系特别密切，所以我们现在喘的气儿都是呢胸式呼吸，都是喘的半截气儿，就没有把这个肺气直达呢肾气，让这两气呢相接，没有，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这肾影响了，它的这个功能没有得到后天的不断的给养所以也是造成肾虚肾气不足，那是这样的。所以根呢就是我们通过分析我们就清楚了这气我们一定要学会科学的去传。但是现在啊我们一看到遇见紧急的事儿一看兴奋的事儿人们这呼吸首先就会怎么样就不顺畅了。有的人有意识了这个腹式呼吸但是遇见事儿这期呼吸急促。 就达不到这个肺气传递给这个肾气。 对。你看我们讲了一个肝气讲了一个肺气。我想说一句什么话呢，如果经常动肝气的人你发现什么了，发现跟这个寿命有关系不仅仅是跟疾病有关系你老生气老着急最后容易特别容易患什么呀高血压你再看看呢，心平气和的人不耐着急的人是不是长寿， 对 我们不仅把这个疾病结合这一气给大家讲明白，另外呢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想健康，对，在健康的基础上呢我们大家都想长寿怎么就能够长寿你必须保证你这部机器就是人主要的部件就是这五脏，是不是 保护这个五脏的功能正常， 对了你看看长寿人这两条都占， 不爱生气不爱着急心平气和的人， 他的喘气是腹式呼吸， 没错， 他经常的这个气喘的匀，而且能够上气接到下气，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这个气跟大家说深了说透了这样呢是我们不要生气是吧，我们特别谈到人呢必须有一个宽广的胸怀，是吧？ 对， 包容这是说他的心态。二一个呢，我们要说这个情绪。 对，情绪要稳定。 要稳定。 嗯。 这个经常，这个我们的情感过山车，它必定带来这个呼吸喘气的变化，是不是？ 你想想，想发怒就发怒，想哭就哭，想乐就乐，这气能喘得匀吗？ 没错，我们说呢，还有一个就是心情要好每天要有一个好的心情， 这是您经常讲的一句话。 对， 每天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这个为什么谈到这个？人这个情志，我们刚才怒啊，这不也是情志吗？是吧？我们大约呢分是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吧？咱谈到这气嘛那么作为五脏来说，五脏各有其志，这个情志呢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五脏，主要是影响五脏的什么呢？ 影响五脏正常的功能 这个功能又指的什么呢？一开始 这个气 就是指着这个气，是吧？你比如说怒伤肝， 伤的是肝气 是动了肝气了。因为我们谈到肺，这个肺气怎么伤的呢？就是我们肺功能怎么减弱了呢？悲则 伤肺， 伤肺。怒则会怎么样？这气 怒则气上，恐则气下。 恐则气下。啊，所以我妹说呢，要保持一个人的啊这个情绪的稳定。所以说呢，人那个喜怒忧伤悲恐惊啊，七情五志啊，它也会造成疾病啊。一个是呢不急，一个是太过， 就是说不急和太过 都 容易造成疾病。 哎，以后随着这个我们再往下讲，好不好？咱们先呢啊，我们说是这个六瘀啊，就是气瘀了。 对，第一呢，我们先谈的这个气瘀。 气瘀了，瘀住了呢，是说明一个是气滞，另一个呢，它是有两方面啊。我们也谈到了瘀、瘀症，这两个呢，都会使这个气发生啊不正常的改变。我们着重一下说了这个啊血了，实际上呢，我们接着应该往下说。是吧？六瘀第二个是什么呀？ 食瘀。 食瘀。啊，食瘀呢，带着气儿吃饭，心情不好的时候吃饭，容易造成什么？造成食瘀。 是的。 啊，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对。 啊、这样呢，利于有食欲感。我们说这个气啊，是不是影响了方方面面的？ 对。 是吧？ 所以说气是百病之源，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啊。这是食瘀，就说这个胃啊。谈到了胃呢，我们也得说说什么呢？说你都说了啊，肝气了，你也说了肺气了啊。我们这一吃呢，入到胃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说说这个胃气啊？ 对， 这个胃气啊，就是五脏六腑嘛，它都有自己的气啊，而且这气呢啊都有自己的道， 它们各自都有自己气的运行的方向，有升的有降的， 这是运行机制。这个胃气应该降啊，如果胃气不降了会怎么样啊？一个是气滞了，要吃些东西怎么样，驮住这儿了，不往下走了，不但不往下走还怎么着是吧？还往上啊，就会出现什么呢？要出现恶心，严重了出现吐，是吧？就是刚姚老师说的，对吧？肝气横胃，是吧？横胃不往下走了啊，带着这个啊肝气夹着胃气怎么着， 上逆， 上逆了。所以出现轻则恶心，重则会怎么样？呕吐， 还会造成这个反流性食道炎。 哎，你看又说全了，是不是？再往下说了，就是什么了？啊，就食欲了。就比如说我们谈到了，是吧？咱们讲的自然的方法，啊，讲到一个三部曲，其中有一个什么推肚子。 对。 这有些人就回来就跟我们说了，说我一推肚子就发现什么呀？ 肚子里有水声， 咕噜咕噜有水声，啊，这是什么？ 湿，哎， 这就是湿，啊，水就有水了，它不就湿了吗？哎，这就呢湿瘀，啊，这个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 对， 啊，是吧？ 专题讲了这个湿， 哎，专题讲了，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就不往深讲了，好不好？ 好， 哎，这个痰呢，我们也说过了， 对， 是吧？而且特别强调了脾主运化水湿啊，还特别说到了啊，真正生产这个痰的啊，从哪生产的？是从脾啊。所以说肺是出痰之气啊，脾呢是生痰之源。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 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你好，李老师好。 怎么着？咱们今天啊，说说您的感想、收获。 啊，感谢李老师不辞辛苦的给我们讲解健康养生知识。 嗯， 李老师，今天我很高兴，今天呢，我想说说我的病史吧。 哎，好的。 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吧，也啥也不懂，工作的关系吧，造成了就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有20多年吧。还有这个便秘，一便秘嘛就口腔溃疡，一便秘三天两天不通便嘛就犯口腔溃疡。 对，上下不通了嘛。 哎呀，反正一开始吧哈，看中医呢，就给我吃中药吧。 嗯。 中药就挺管事。最后也工作关系吧，也没时间去看他。我们单位有那个医疗室嘛，就给我开点那些下火药，什么，反正是能通便的中成药我吃遍了。最后就吃到那个番黄片儿，番泻叶子，越吃越糟糕。 糟糕。 在2010年的时候，不就接触咱们这档这个养生节目嘛？ 对。 开始听，哎，我开始了泡脚。大约也就2年多时间吧，我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就感觉没有了。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说变天的时候，我膝盖不疼了。 完了，你这气象预报不灵了。 对，这才明白风湿性关节炎没有了。哎，我挺高兴的。然后我这个便秘情况呢，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认真真的，早晚推各3-5下，反正也就推了3个月吧。哎，就能通便了，不用吃那个泻药了，逐渐就每天能顺顺利利的排便了。 你看， 我也就把那些乱七八糟那些泻药就停了。 这个便秘是多少年呢？风湿是20年。 便秘也有20多年吧。 哎呦，受罪。 可能有差不多有27-8年。 哦，不到30年，20多年了。 哎，对对对，哎呀，反正是可遭罪了。12年来北京以后呢。也是咱们这个丰台养生堂这个店的咨询老师，跟他们学习穴位的按摩呀，哎，老师们可认真了，又热情又负责任，慢慢的就对我的关心呀挺细致，还有对我的开导，哎，我就逐渐的呢，思想情志上开始就通畅了，身体上啊。请思想上都受益匪浅。首先呢，思想畅通了以后嘛，哎，给自己的健康嘛就舍得投资了吧。 就是 记得是从2015年吧， 嗯， 那阵儿吧，茶是喝的1天4包， 嗯， 酒是就每晚喝的3天，这么喝到2016年的4月份嘛，后来又增加到茶的增加到每天12包，维生肽我也喝上了，每天6瓶，哎，我感觉。哎，逐渐身体挺好，变化还挺大，我就开始慢慢的往下减量吧。 对， 到这个2017年4月份呢，茶就每天到6包，一直喝到现在为止。 哦， 酒是从那个2016年10月份呢，就增加到中午和晚上晚各3天的量， 哎， 一直喝到现在。哎，挺好，精神状态我感觉我是挺饱满。那等我们锻炼身体的人都说，哎呀，老齐你怎么？这么精神，我跟他们说是呀，我每天听了这档养生节目， 对 方法呀，那外通方法呀，脉通你产品呀，我都在用着，所以我有今天的好身体。这个呢，就是从接触咱们这个养生节目到现在吧，我每天呢就是早晨坚持，哎，醒后的干梳头， 对， 哎，两边各108下， 哦， 还有迎按揉迎香穴。 哎， 顺便把那个睛明穴，哎，也推，每天是36下，然后干搓脸也是108下，每天坚持一直到现在，然后坐起来就搓脖子，要是坐起来没时间就 冬病的时候出脖子，反正是把时间都要利用上吧。就这么每天坚持吧，一直到现在，也就是养成了习惯吧，形成了规律。生活的健康也挺好，自我感觉挺好。 你做完这个之后，你还有口腔溃疡吗？还有吗？还有口腔溃疡吗？ 现在倒是这个口腔溃疡好多了。 你看看。 原来的口腔溃疡最后发展到啥程度呢？就是没有这个口腔里头没有好的时候，就是天天都是在溃疡着。上海这个地方没好，那个地方就又开始，哎呀，特别特别的折磨人。正好就喝上咱们这个酒呢，然后我就每天先把它喝在那个嘴里清着，清个三分五分以后再把它咽下去。现在就逐步逐步嘛，就现在好多了。 你看， 它这个复发的频率也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了。像嘴里边一般是不怎么犯了，现在就是舌头的两边容易还犯溃疡，可以说是80%的口腔溃疡现在已经好了。 口腔溃疡啊，在临床上特别顽固，有的人呢就好两天赖两天，这儿起，那儿消了，那儿消了，那儿又起，吃点东西，特别是沾点咸味儿的、酸味儿的、辣味儿的，一吃可受罪了，是不是？ 是，说的太对了，特别是喊上那个酒的时候，那个啥都疼的完，想那个碰头碰墙头呢。 对， 就那样的，反正也就这样也坚持下来了。就在咱们这个其中吧，我是真是一粒药都没吃过。 哦呦呵， 不管中药西药我都没找过大夫，也没去过医院。 哦，这么多年。 对对，从2013年到现在，就没吃过药。 也没上医院看过病， 就是咱们用咱们的方法。我原来吧最怕过那个冬天了，我喜欢过夏天，因为一到冬天吧，到深秋的时候，我这个手和脚就冻得就伸不出去。因为不是你外边的工作嘛，你总体干活呀。 对。 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的受罪。我说这罪多会儿能招出去呀？ 是的。 就是通过他泡脚。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不当团长了， 就是不当团长了。原来每天睡觉晚上，你就像李老师说的，你脚底下总地咯咯就那热水瓶， 脚凉是大病， 特别是要生点气。就那晚上睡的时候，就这种。后来我才懂的是，这叫上太息嘛。 上太息。 像这种情况是在我身上是经常发生。就通过咱们这些方法呢，脉通呀，外通呀，我现在没有了。 那是心肌缺血，那是大脑缺氧，那个气不够用的。 通过就这几年的这个酒也好，茶也好，方法也好，我现在的女生了有8年之久的那个脂肪肝嘛，我在2016年的年底吧，去医院不是检查身体去了，大夫说你都没有脂肪肝。我挺纳闷的，我还不相信嘛，我又问这个医生，我说医生，我有8年多的脂肪肝的，你这上面没给我写呀？他说你没有的，我怎么给你写呀？我当时还有多高兴呀！久而久之呢，我那个飞蚊症呢，也现在也没有了， 也没了。 飞蚊症呢，是我从2013年就开始就有了，先是左眼，慢慢发展到右眼，2个月就都有了。就是我每天晚上泡脚呢，就是底下泡着脚，上边呢手也就拿咱们一个刮痧板，就刮那个眼皮，上眼皮和下眼皮同时在刮着，每天晚上这么坚持刮，也泡脚，也就是从去年吧，去年2017年，2017年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在亮了。没有那些好像那蚊子来回飞过来飞过的感觉没有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不知不觉中的飞蚊症也没有了。 对，这种好啊，它是滴水穿石，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好的，这就是自然的方法。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这样，挺好。 像这些收获呢，我都是不知不觉中发现改变了。 说的非常好啊，但是它为什么好了呢？正气足了，把脏腑啊，把经络呀，把气血都给通了，正气足了，病气就消了，就那么个道理，是不是？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从那以后，李雪健发誓要当一名演员。 他是如何从一个普通乡村男孩成长为中国唯一一个大满贯的影帝？ 可等来的结果却令他和妻子都大吃一惊。李雪健竟然患上了鼻咽癌。 癌症面前，他又是如何面对生死，面对演艺事业？档案为您讲述：因戏而生，李雪健。 中的好男人宋大成，到《水浒传》里的及时雨宋江，再到模范干部焦裕禄、好书记杨善洲，我们见证了他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唯一一个大满贯的影帝。他通过演戏和观众交朋友，除认认真真演戏之外再无所长，除清清白白做人之外再无奢望。他是中国最贵的男演员，却清贫的让人心疼。他的名片更是与众不同，只印了4个字：您的朋友。他是李雪健，一名真正的演员。2001年，李雪健参加的电视剧《中国轨道》的拍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下正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可这一天，爱戏如命的李雪健却请假旷工了，而且还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妻子于海丹强行架走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1个月之前，李雪健正准备动身前往外景地，发现自己鼻子上长了一个小疙瘩，嗓子也很难受。但是跟拍戏相比，这种小病在他心里算不了什么。于是李雪健并没有太当回事，揣着消炎药直接奔赴了西安的外景地。直到这天，妻子于海丹到剧组探班，发现丈夫鼻子上的疙瘩竟然越长越大，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他的身体状况。在于海丹的反复劝说之下，李雪健才十分不情愿地答应来医院做检查。就在这间医院里，李雪健和妻子等待着检查结果。他原本以为只是哪里发炎了，满心想着接下来的拍摄工作，可等来的结果却令他和妻子都大吃一惊。李雪健竟然患上了鼻咽癌。当听到医生的诊断结果，于海丹如五雷轰顶，头脑一片空白。鼻咽癌是指发生于鼻咽腔顶部和侧壁的恶性肿瘤，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5年死亡率高达70%到80%。于海丹不知道该如何承受这天大的噩耗，但当他转头看向身边已经全然不知所措的李雪健时，便很快又镇定下来。身患重病的丈夫需要她的支持，即将得知这个噩耗的儿子需要她的坚强作为榜样。于海丹决定坚强起来，和丈夫一起渡过难关。而李雪健在刚开始得知自己病情时也感到不知所措，但看着坚定的妻子，他也鼓起了与病魔斗争的勇气。 鼻 雪健患癌的消息一经传出，马上成为外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他究竟病得有多重？他还能演戏吗？成为观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对于李雪健来说，马上住院进行治疗是刻不容缓的事。可没想到，当妻子劝说他放下工作安心养病时，李雪健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这张照片是李雪健在电视剧《中国轨道》中饰演的航天测控专家赵汉章的剧照。当时李雪健认为《中国轨道》这部剧的拍摄是他张国发起的，必须得把它拍完，不拍完那是耻辱。如果这个戏因为他的原因停了，那对他会是个打击，没准这病还会因此加重。在众人商议之下，李雪健夫人的表哥导演田壮壮只好去西安把剧组拉回了北京，准备在北京继续进行拍摄。 病中时，李雪健连一口水都咽不下，一活动就头晕呕吐不止。团里的领导提出让他暂停拍摄，但是李雪健婉拒了领导的好意。每天上午，李雪健都要由妻子开车送到医院去做化疗，下午再赶到拍摄现场拍戏。当看到李雪健日益消瘦的脸庞和治疗中的痛苦反应，看到他仍在精益求精的一场接着一场拍戏，现场所有人员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轨道的制片人武宪军后来回忆说，每次我到拍摄现场都会看到李雪健在认真的拍戏，而工作人员走在一旁默默的流泪。在拍最后一场戏时，李雪健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但他仍声情并茂，一气呵成地说完大段台词，在场的剧组人员都听得热泪盈眶。 今天是我执行军人生涯的最后一个命令，一直在回避，但我不想执行。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梦想做一名最出色的专家，没做到，我不服啊。 这是剧中李雪健所饰演的赵汉章对自己所热爱的工作做道别的情景，这也是李雪健对剧组的告别。 戏拍完后，李雪健老老实实住进了医院，并开始接受放射治疗。治疗的副作用极大，他的脖子开始溃烂，还要忍受疼痛和呕吐带来的折磨和不适。当时正值冬天，春节临近，医生决定停两周，让他到南方休养，恢复一下体力。田壮壮知道后，陪着他们一家三口去了海南。 李雪健回忆，那是什么感觉呢？就像你去饭店吃饭，要了条鱼，服务员把一条活鱼拿到你面前，你觉得可以，他就啪把鱼狠狠摔在地上。那鱼可能没死，但内脏肯定被摔烂了。我就是被摔烂了的那条鱼，生不如死。 那时候很痛苦，我坐在这么一个沙发上，窗口旁边看着外头，我不敢动，我一动就晕就吐，一点都不敢动， 反应很大。 我形容我自己那个时候就是感觉活着不如死了好，太痛苦，就想不治。 李雪健也曾想过放弃，有一天田壮壮给他打电话，他哭得说不出话来。田壮壮见此，让他把电话挂掉，马上给他写了封信传真过去。 写道：我们都知道你很痛苦，这是我们健康人理解不了的痛苦，可以想象很难。可再难，有我们创业的时候难吗？创业的那个阶段，那个过程那么长，不比你现在难得多吗？那个时候都过来了，现在你怎么就过不去了？你缺少了人起码的精气神，你是个男人，没有精气神哪儿行啊？我们还等着和你合作，再演几部好戏，你也能再创造几个好的人物给观众们。你必须要有精气神，没有过不去的。 田壮壮的信鼓舞着李雪健继续接受治疗。随后的日子里，他全身的毛发掉得只剩下了一根眉毛，过了一段时间，连这根眉毛也没了。李雪健的儿子那年才13岁，没有人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看到自己父亲的样子还有家里的气氛，隐隐约约觉得父亲那边肯定是出事了。一天下午，邮差突然给李雪健送来一封信，他打开一看，居然是儿子写给他的。信中写道：我高烧不退时，您在我的身边守护，现在您病了，我虽然不能照顾您，但我会时时刻刻想念着，祈祷着，祝福着。我有信心，您有吗？不要回答可能也许，要对我说有。有妈妈和我陪着您走这段艰难的路，虽然路会很难走，但别忘了，路的那边是阳光。李雪健看了几行就忍不住泪流满面，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至今，儿子的信连同田壮壮的信都被他珍藏着。他是这样说的：那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有了家人的守护和支持，我觉得自己变得强大无比。黎明前的黑暗虽然难熬，却也是晨曦的涅槃。经过积极的治疗，李雪健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很快他就回归了荧屏，继续他钟爱的演艺事业了。走出了癌症最痛苦阶段的李雪健，决心饰演更多更好的角色，来回应自己挚爱的人。 2002年，李雪健复出拍片，出演了影片《至高无上》中国家税务稽查员老李的角色。2003年，他在《中国故事》中的一集《老师的故事》里扮演了乡村教师。2004年，他出演了电影《云的南方》《历史的天空》《往事》《合同父子》。2010年，他参演了《唐山大地震》。2011年，他凭借影片《杨善洲》获得了华表奖。2012年11月，他因参演《1942》而夺得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奖。2013年3月31日，他在中国电视剧年度明星盛典中赢得年度终身成就奖。 很少有人能把这么大的工作量和非凡的成就与一个癌症患者联系起来，但生病的后遗症却也如影随形。放射性治疗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听力，拍戏时又不能带助听器，于是他就把对方的台词一并背下来，看着对方的口型说台词，拍摄难度因此增加了一倍。但是爱戏如命的李雪健却并未因此而放弃演戏。当时60岁的年纪，对很多人来说可以退休颐养天年了，李雪健却觉得自己正当年，如果让他在家歇着，反而觉得浑身不舒服。我在片场吃着盒饭，琢磨着戏，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幸福， 对李雪健来说，不吃饭可以，不睡觉可以，但就是不能停止演戏。因此大家在台下都称他为戏疯子，而李雪健这极度质朴认真的个性和对表演的狂热，从他幼年时期就已经开始生根发芽了。 李雪健出生在山东菏泽，1965年，李雪健的父亲被放外任到贵州，担任凯里县委宣传部长，前往贵州山区凯里。11岁的李雪健也跟着父母来到贵州大山，在他的记忆中，贵州山脉纵横，每一小块有土壤的地方都被种满了庄稼。火车在山洞中穿梭，汽车盘山而上，哼哼地喷吐黑烟。因为李雪健的父亲被罢了官，工资扣发，全家人只有很少一点生活费，生活十分清苦。因此他常常和一群孩子游过一条河，可不是去玩，而是到对岸的发电厂去捡煤渣。那条河挺宽，河上有摆渡，坐一回只要2分钱，可是李雪健舍不得，去的时候游着过去，回来的时候背了煤渣才不得不坐摆渡。幼年的李雪健随父亲来到贵州大山，生活十分辛苦。 初中那年，李雪健的美梦成真了。 究竟是什么事改变了他的生活？ 可能是被绳子勒的，女演员吐出了一口鲜血，在场的人看得心惊胆战。 目睹演员台上失误后，李雪健为何发誓要做一名演员？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那时李雪健的父亲被打倒，李雪健走在路上常常遭人白眼，日日活在被欺辱的煎熬之中，莫名其妙的挨打也成了家常便饭。也正因为如此，年幼的李雪健成为了宣传队的粉丝，理由很简单，他羡慕他们，羡慕他们能够受人尊敬。每当宣传队来演节目，李雪健便会马上放下手里的一切，飞奔过去，没有票，就坐在外面听。现场浪潮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深深地烙在李雪健的心里。他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站在那聚光灯下，台下的观众个个都向他投来认可的目光。初中那年，李雪健的美梦成真了。由于他讲的山东话接近普通话，他被选进了宣传队。 看人家演出进不去，我们进不去看节目，外头听，听完以后人家演完了我们就跟着，人家到招待所卸妆我们看人家卸妆，人家出去去吃饭我们跟着去看人家吃饭。就觉得哎呀，这些人受尊敬，受尊重。后头我们学校山地原来都是女孩，演老头都是女的，沾贴胡子，或者想找点男孩，最后就找我，让我去。我去了以后唱山东柳琴，拿一个烟斗，等啊，你。 自从李雪健被选进了宣传队，他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跟着宣传队，经常到这儿到那儿去演出，好玩。演完了，大伙鼓掌，还能听见有人说：“你们看，这就是谁谁家的孩子。”最让李雪健感到高兴的是，因为他的父母脸上都有光彩，开始受人尊重了。 李雪健演员梦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尊严。这固然算不得多么的辉煌高尚，但是他很真切。而在这中间饱含着多少对爱的渴望与呼唤，也许只有李雪健自己知道。 1972年，18岁的李雪健应征入伍当了兵，在部队业余搞宣传。当兵的时候，不管是出操、开会、集合、看电影， 大伙都会唱很多歌。李雪健最喜欢的歌是《团结就是力量》。至于为什么喜欢这首歌，李雪健说，因为他们背后有故事，有热血，让人们时刻警醒，时刻记住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没几年，李雪健被调到二炮下属某特种工程兵部队，驻地在云南的一个大山里。他和大伙儿一起在那儿打山洞、挖坑道。有一回，昆仑军区杂技团要来给战士们演出，李雪健所在的连队正驻扎在山上执行任务。得到这个消息，大伙儿都很高兴。当时山脚下有一条河，河面有3米多宽，由于干旱，河水退缩，露出大片的河床。杂技团在河对面临时搭了个简陋的戏台，战士们就地而坐，全神贯注地欣赏着千载难逢的专业演员的慰问演出。李雪健记得有一个节目叫《高台车队》，正当大家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女演员不慎从台上摔了下来，幸亏有保险绳拽着，人悬在半空中没摔到地上。李雪健和几名战士立刻跑过河去，帮着女演员解下身上的保险绳。可能是被绳子勒的，女演员吐出了一口鲜血，在场的人看得心惊胆战，可女演员却什么也没说，用水漱了漱口，又上台接着表演。演完后，她是被人搀着下的台。这位演员的表现给李雪健带来了强烈的震动。过去尽管他在连业余演出队也偶露峥嵘，但那时他只觉得演员只是一个挺风光有面子的职业，没想到演员也能够牺牲自己点亮别人。从那以后，李雪健发誓要当一名演员。像那位影响了他一辈子但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演员那样，为艺术而献身。从此他更加痴迷于表演艺术，业余时间都投身其中，很快就成为连队的主力文娱骨干。 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大军种恢复话剧团，他通过老师的介绍就考到了空政话剧团。他表现是同批演员中最好的，除了认真学习业务外，他还学雷锋做好事，谁家煤烧的了，他去帮着买煤，从楼底儿搬到楼顶；谁家没吃的了，他去跑粮店，转农贸市场。车座上驮着米袋子，车把下挂着菜篮子，外人还当他是炊事班的人呢。在他记忆中，在话剧团演的第一个主角就是匪兵乙，还不是甲，但他也十分满足了。匪兵乙在他心中也算是个大人物了。李雪健毫不怠慢，苦心排练，功夫不负有心人，乙演得不错，后来就演了甲，又从甲又演了匪兵班长，而那个班长就有一句台词了，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北影厂有一个老演员，演戏做人都挺好的，他叫安振江，他在侦察兵里头演小特务。因为安振江老师给我看到的形象全是小反，所以他是我心中的偶像，别人我不敢当偶像，我觉得我没资格，不敢当。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所以所采取一所持 丝百转，丝丝缠乱，又不知只一段情绣纹饰，比连理双指难寄托成相思。兜兜转转朝花夕拾，却一直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世还记得前尘盟誓，与眼睛无词横对面不消失。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怎可惜其实，却一直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世还记得前生盟誓，与眼睛无词横对面不消失。 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我们车要保养了， 夏天到了，我还想吹空调。 正好上途古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299元起，再送免费更换空调滤清器和空调管路杀菌。 换轮胎做保养，上途古养车，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为爱充值，时刻贴心。即日起至5月13日，来金源新烟沙贸新烟沙金街购物广场尊享多重购物惊喜。新烟沙会员更可凭积分抢兑电话充值卡及视频网站会员卡，爱母亲更贴心。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